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思想你的使徒保罗说首要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讨论，求你让我们借着这个讨论更加看到我们自己有何等的盼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基督复活大家都读过这一段。 OK， 你的圣经应该打开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今天会应该用蛮多这个。那个要不要关起来？我觉得好吵。 好。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先，我觉得基督复活是在教会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少讲的这个教义，基督复活的教义。但是圣经保罗讲得非常直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也靠着站立得住，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相信得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这福音很重要，是靠着这福音站立得住，是靠着这福音得救。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中文翻译成第一，也可以翻译成首要。第一，有的时候如果只看直接看的话，好像是我第一时间上第一传给你，但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首要、重要、最重要的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接着他讲显给使徒们看，最后显给他使徒保罗他自己看。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我们是靠着这福音站立得住，我们是靠这个福音最终得救，但是这个福音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基督来了，基督活了，基督死了。通常就停在这，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得饶恕。No， 他没有停在这，他说然后三天之后照着圣经所说，也就是照着旧约的预言，他复活了。然后接下来整篇都是在阐述复活的意义。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你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讲复活的时候是有先后次序的。我们如果讲到复活的话，在教会里面通常会讲那个焦点通常着重于我们的复活，圣徒的复活。 OK，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先后次序不太一样，在圣经里面。 OK， 复活马克琼斯提到是基督他的平反。平反这个字我觉得在中文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另外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的称义，称他为义。OK， 那讲到平反，其实就是知道他。如果你说一个人得到平反，就是前提就是这个人之前被认为是有罪的 ，OK， 然后得到伸冤，得到平反，认他为无罪的，称他为义。OK， 马克琼斯用的形容是是上帝所认可的圣好。这当然跟另外一个概念有关系，就是救赎是新创造。 OK， 上帝认可他自己的工作，在第一个创造之中，在创世纪一章三十节他说这都甚好。复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可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已经是救赎的最高峰。好，我会说救赎不是新天新地来到是最高峰，是的，也是， 但是上帝的儿子从门坟墓里走出来，就已经预告，或者用已然和未然这个概念，有新的世纪已经来到，新的创造已经来到，就预告那新天新地必会到来。OK， 所以他从坟墓中走出来，那个墓穴中走出来，其实就是上帝认可说这是甚好的。我认可你的工作，你是义人，你不是应该被死亡的绳索捆绑住的。OK， 所以经文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四章二十五节，其实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耶稣是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这个替代性救赎这个概念大家都很熟悉 ，right？ 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罪犯，所以他应该上十字架。他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罪。OK。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 ，OK？ 复活跟我们的称义有关系，但是其实你可以讲说，保罗在这里神学上面，他很浓缩，也就是说，他中间有一步他没有提到，有点像那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那个Golden Chain 那边讲到说，如果你是事先被上帝所知道的、预知的，就会招你来，然后称你为义，然后接下来他说叫你得荣耀，使你有儿子的样式。你会说 OK， 如果这个是不会断落的救恩之链的话，好像中间少了一个，保罗是不是没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成圣？但其实他有，只是他没有用那个字句提出来，他是在那个成圣是他把它用成就是我们得救的目标最终是有上帝儿子的样式，而你有上帝儿子的样式，如果你在地上的时候不外乎就是成圣，在天上的时候就是荣服直观，变得像他一样。这顺便一提，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改革中的救赎历史上面，或救赎的概念上面，地上的成圣和天上得荣耀是你要怎么说，同一个 episode， 同一件事情，可是是两个 episode，两个，你在地上是凭着信心眼见他，凭着信心之眼眼见上帝的荣耀在基督的面上，以至于荣上加荣，越加有他的样式。在天上的时候，你是用另外一种方法，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你是用肉眼看见他的荣耀，变得像他一样。 OK， anyway， 在这里也是他说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可是如果他是叫我们称义的话，中间那个implied 就是包含在这句话的意义里面，可是没有直接提到的，就是复活对基督来说必须也是他先是他的诚意才是我们的诚意。在这第二十堂里面，他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凡忘记是谁讲的，是 Goodwin 吗？他说凡我们所领受的必须先谁领受，基督要先领受，包括诚意。 OK， 所有属灵的福分在救赎历史的的确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但是上帝在创世以前的旨意如何在时空中展现出来，在历史上必须他的儿子必须顺服，他的儿子必须诚意，他的儿子必须成圣，他的儿子必须得荣耀等等等等，他的儿子必须先领受这些福分，然后我们是在他儿子里面再领受这些福分，再赐给我们，包括称义。也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那个复活，基督的复活是他的平凡，也因此才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称义，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讲的。 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再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其实今天一个重点就是复活是一个救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在教会中不多讲道中不多讲，教导也不多教导的。如果我们有讲到复活，大部分会说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可是如果我们有复活盼望，这盼望一定是基于因为基督他在历史中两千年前他自己复活，你要先认识基督复活本身的意思，才能 了解我们自己复活的意义。 OK， 所以 Thomas Boston 在应该是在254页这边讲说，如果他没有复活，如果他留在墓穴里面，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可能是一个圣人，他可能是一个的确是被人误解的人，但是如果他的父没有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最什么最死应得吗？罪有应得的，他本该死，这么说好了。OK， 复活首要之重要性。就这样子来说的话，复活之首要之重要性就是基督对他自己的重要性。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会注意到保罗他先提到第一最重要的首要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来，基督为罪人死了，然后三天之后复活，然后他才提到什么，他才提到圣徒的复活，然后他继续论述是有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才会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才会有其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如果有些人在你们中间要否认复活这件事，其实你是否认什么呢？否认基督从死里复活。 OK， 这十三节，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么你等于是说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可以看到他的逻辑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当然就有死人复活，可是一定是先是有基督从死里复活，才会有死人圣徒从死里复活。如果你要否认复活，整体否认这个概念，其实你是否认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Okay. 所以他先讲基督复活之重要性，然后才说因为他有复活，然后我们才会有复活的盼望，然后他再继续再解释复活对圣徒来说大概是什么意思，什么样子。 OK， 也就是说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复活之重要性对基督来说是首要之重要，首要的意义是对基督来说他自己的意义，他的父称他为义，他的父平反他，他不能被死亡捆绑住，他的灵魂不会见朽坏。Okay， 也就是说复活在历史救赎历史上的重要性。你可能听过一个字眼叫做救赎历史，你可能都听过。 OK， 救赎历史就是上帝在时空之中如何具体的施展他的救赎计划，从旧约，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先知们，然后到新约。那你可能还会听过另外一个字眼叫做 World of Salutis，救赎次序。救赎次序通常是讲什么？救赎次序就是讲说这个救恩如何施展在你的身上，我的身上。所以救赎次序通常是按照改革中的是先有呼召，有效的呼召，然后你回应，在当然你能够回应就是你已经先 regenerate， 先有重生，也就是说你圣灵已经在你心里工作，给了你一个新的心，一个肉的心，可以回应他的心，然后他从你听到那个有效的呼召，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可以信，然后因此因信称义，然后领受儿女的名分，然后成圣，然后最终是得荣耀。所以如果你记住上面就说你先重生重生有效的呼召，信称义成圣得荣耀，儿女的名分得荣耀等等。 OK， 这叫做救赎次序。亚米念的救赎次序跟我们会不太一样，亚米念救赎次序是人要先信然后再重生，我们是改革中的话会相信是上帝要先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新的心智，你才可能信。那信心连那个信心都是上帝赐给你的，但是你也非得信， 因为上帝定义就是要借着信称人为义。 OK 等等，也就是说救赎次序是，其实我这样讲的话，你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大部分是什么？是救赎历史还是救赎次序？救赎历史吗？会告诉你说上帝如何在历史之中如何做他的工作，然后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告有位弥赛亚要来，然后要与人立约什么什么。 OK good good good， 所以不会多讲说我们的成圣，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彼此相爱，你要信，要称义，这个反而比较少讲，就是关乎于你自己如何活出来，你如何你的基督徒生命的，多于上帝的救赎历史，还是上帝的救赎历史多于你个人应用或你个人生命？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一般的教会都是讲个人，如果好一点的话会有一点救赎次序的这个概念，讲到因信称义啊，或者你不一定要用，我个人觉得你不需要用这些技术性的名词，大部分都说你要信主耶稣，福音是什么，你要我们要如何成圣，要彼此服侍，然后要彼此谦卑等等等等。 OK 但是这个有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有点本末倒置，永远是救赎历史优先于，因为若没有救赎历史的话就没有救赎次序。 OK 要先有救赎历史，也就是说先是上帝动工，然后才会有救恩施展在人的身上，具体的施展在人身上。这个次序是时常在教会里面会失落的。 OK 就是都是讲我或个人，我要怎么样我怎么样，而忘记了那个先决的前设是上帝已经先做了什么，再赐给你什么。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复活的，我们通常会想到哦耶，讲到我的复活以后会有一个不朽坏得荣耀的身体，那会是什么样一回事？哇，那是很奥秘的，那是极大的盼望。但是你注意保罗不是先讲那个，他是先讲基督的复活，而且他说基督的复活是最重要的事情。OK，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先讲救赎历史再讲救赎次序。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等一下会有更精彩的，没有来的人就听不到，因为我的录音就差不多到这边就会切掉，所以我现在读书会都是 只放一段，所以你们听到的这些人 sorry。 OK， 下一段，基督知道自己要复活。有的时候我觉得这里我们中间可能不会有这么的，就是不会有这样子的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不自觉你会觉得说他上十字架好像他不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但是你只要稍微对福音书有点认知的话，他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来，他也直接的预测自己要复活，多次讲到自己要复活，所以他并非不知道这个是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OK， 在马可福音里面最清楚了三次，你要记得在哪里，其实很简单，都是八章九章十章，而且都是在三十节三十一节那边，八章三十还三十一，然后九章三十一，十章三十节，三次耶稣预测，预告，直接预告说他要受苦，然后可是他要复活，三天之后他要复活。 OK， 然后保罗在我们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讲说又照着圣经所说的。 OK，我们可以问说耶稣他怎么会自己知道自己要复活，或者用俗语讲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命运？ 他熟悉圣经。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耶，他是上帝儿子，他当然知道未来一切事情，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需要学习，他需要成长， 他每天早晨他的父亲需要，他天父需要给他一个受教，提醒他，叫醒他，给他一个受教者的耳朵。他需要学习，从哪里学习？从他父的话语，他父的道，不外乎就是旧约圣经。而旧约圣经有预告，譬如说诗篇十六章第十节 ，OK， 有谁可以翻到那里？之后使徒们会说，这篇诗篇是谁写的？大卫写的 彼得会说，彼得在那个五旬节讲到说，你们都知道大卫的墓就在我们这边，我们知道大卫没有复活，他的确见到朽坏，所以这个诗篇到底是对谁说的，或者是关乎谁？而使徒们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一开始就认识这篇诗篇最终指向是大卫所写的，也是大卫在困苦之中向耶和华所发出的颂赞，但是最终所指的关乎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叫他的灵魂见朽坏，也没有把他撇在阴间。 OK， 或者我们主自己讲，除了他三次预告自己复活，他是用旧约经文来印证自己要从坟墓中走出来，是用什么印证？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那边讲，他是用约拿 他直接讲约拿怎么样在鱼腹里三天，人子也要，他直接说这是关于我。 OK，所以我们的主在他父的教导，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这样子读圣经，读旧约，以至于他的使徒会说是按照圣经所讲，他要从死里复活。 OK， 这是在救赎历史上面上帝已经预告的事情。 OK， 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要复活。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那个复活节，应该都会，以前在教会里面都有讲到，会吗？复活节的时候，四月， 对啊，彩蛋啊， 哈，彩蛋。OK， 我们然后 Mark Jones 在这一篇里面有讲到说，复活是三一上帝的工作，这是关乎一个原则，就是所有外在的工作，三一上帝外在的工作都是不可分割的，你不能说只有某一个位格做某一个工作。OK， 这是一个改革中神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基本上就是三位一体外在的工作都是不可分割的。OK， 每一个工作都是三位一体同时参与的工作。OK， 这是基于因为三位一体是有几个意志，一个意志，因为它是一个神，它不是三个神，不是三个意志。也只有一个大能，只有一个全能，不是上帝的大能、子的大能、圣灵的大能，那大能是三位一体一个神的大能，所以外在工作是不可分割的。在复活这个上面就可以很清楚从经文中看出来，复活是父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子他自己的工作。 OK， 父当然喜悦子复活，经文很多处见证是父直接使他的儿子从死人中复活。 OK， 这边又有提到父借着复活称子为义，或者将子平反，这就关乎子完全的顺服。所以复活跟他儿子的顺服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复活是耶稣基督的称义或者平反的话，这复活我们就不能只单纯的理解，哦，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当然会叫他复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时常我们没有多想的话，就是他当然要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死亡不能够把他捆绑住。但是这没有错，但是更主要的救赎历史上面的意义是为什么死亡不能够把他捆绑住？因为他完全的称义，完全的顺服，他一次没有后退，他一次也没有退缩，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理当不能被死亡捆绑住，反而借着他的死打败死亡。 OK，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复活是父称子为义，或者父平反子的话，那么这就跟子他如何活在地上就有关系了，他是否真的是顺服，顺服以至于死。 OK，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看一下。怎么样？哦，我们看一下。哦，主要的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这是讲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 ，right？ 这个保罗在这边讲这个奥秘，然后怎么样？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主要是被圣灵称义这句话，就是称义被圣灵平反。这边主要的，上帝在肉身显现，然后被圣灵称义。如果，上帝要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并不是这个这边讲的，并不是主要讲的是上帝本质上或本性上就是全然公义的上帝，这就关乎他的工作了。也就是说他道成肉身中保的身份所做的工作，这工作是有其需要被称义的。 OK， 因为世人都把他当作罪犯，但是圣灵圣善的灵称他为义。这就是为什么Mark Jones 在用这段来讲说，关乎这段是关乎于子的顺服。这个称义并不是只是颂赞我们的上帝是全然公义圣洁光明的上帝等等，这边是讲说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执行了他中保的职务，也就是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理当是称义的，理当被平反的，这个意思。 OK， 修妍姐这样可以吗？ OK，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没有错嘛，对不对？所以这句解释我们之前讲到，有讲过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那边彼得在那边所讲的，他不能被死亡所捆绑，不是单单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能死，而更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而他一次都没有犯罪，所以他不能陷在死亡的权柄之下，反而借着他全然圣洁的献祭打败了死亡。Okay， 这段复活也是，就是父宣告他的儿子要做王做到永远，这是马克雄是引用一段诗篇的经文，或者用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可以说复活就代表他要升天登基，坐在父的右手边，然后所有的仇敌要在他的脚下做他的脚板凳。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OK 吗？宜兴这样 OK 吗？